雪落在手中，融化成温暖的春雨。你在我怀中，我们一起梦见了天空。是个火种，点燃了就算明天要前往各自路口，再怎么孤单都不会寂寞。舍不得却为你光荣，拥抱也拥抱再孤独还是微笑的我，在春雨里相拥，不来了没有？爱是个火种，点燃了就算明天要前往各自路口，再怎么孤单寂寞。拥抱，拥抱受了伤却忍住不哭的你，恨不得能替你痛，舍不得却相拥，不管幸福来了。